己，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遇雪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韵无穷，唤醒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yo debo hacerlo?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香水的扔掉。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岁月，这里是品味1033，问候到你们。这个整点在一首周杰伦的《麦芽糖》过后，接下来继续听到张碧晨的《It's Love》。 躲不掉的过去， 告诫的多久，虚晃得太真切，向往却了伤疤，向往却了代价。 Only one shade One shade身影就藏过了天际，毫不犹豫，狂风伴雨，像最美的曙光，把心交出来。我知道会有你的他，将我的烦恼一个人一个下来吧，在我里不管不说好像，再怎么停止漆黑又被他阻挡，黑暗我温暖你整个雨。在匆匆的泪光，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手上压自动流亡，紧紧密密密密想用球场上架，这独白下的声音闭上眼睛有回忆。我说他会有一个他，真正的复杂满足是你我有的时光也不离，我不得的不去告诫的别不休，虚幻的太真切，向往却了伤疤，向往却了代价。 丢铜板，这是由严云龙作词，曹轩宾作曲，王心凌演唱的歌，收录在了专辑《Cindy with You》当中。这是首流行风格的歌，展现了王心凌非常甜美的一个嗓音，一起来听吧。 你送给我99朵玫瑰，也送给我为爱掉的眼泪。你能带我去飞，也能让期待跌倒受伤。爱上你就像吃巧克力，苦苦的却又浓浓蜜蜜。一口吃下全部，让我两种味道都满足。小心小飞车到底几乎，既害怕却又享受投入。爱就是让人快乐，又有一点点想哭。下课了，汽水开瓶以后，气泡慢慢的不再跳动。我还是喜欢在你笑容里迷人的监督。正面是你对我的好，反面是你划过的笔迹。爱情就像流动板，赋予了一半一半。正面是你要的自由，反面是我要的浪漫。我们的爱不管谁分胜负，都一半投入。 巧克力，酷酷的却又浓浓秘密，一口吃下全部，让我两种味道都满足。终于消费就靠第几步，既害怕却又像是投入，爱就是热量快乐，又有一点点想哭。巧克力汽水开瓶以后，气泡慢慢的不再跳动，我还是习惯在你笑容里迷人的甜度。真的是你给我的好，关键是你把我的脾气，爱情就像个同伴，赋予了一半一半。真的是你要的自由，关键是我要的浪漫，我们的爱不管谁分胜负都一半投入，一半幸福。爱情就像个同伴，苦与乐一半一半。今天是你要的自由，当年是我要的浪漫，我们的爱不管谁分胜负都一半投入，一半是你。 如意相随，阳春三月天降黄金。三月十五日起，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 即送五克金如意一枚，40枚送完为止。 活动详询三和东福在线销售厅。吉祥如意相随，好运伴你一生。东国福利彩票。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理，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布置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装修好选择， 北京美得你， 燕林路理想星球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我多久不曾淋过雨？有多少心事变回忆？人要学着不回头，让微笑代替心痛，才不怕宿命捉弄。我依然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有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的雨滴，多少渴望会出现奇迹，我的心心不会冷。就让天笑我傻得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孤岛。 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恨这个真心。是谁最深爱你？是我，你是你，谁都不必再骗自己，请留下一点线索，我要爱你的自由，就算做一场好梦，那也值得。虽然心痛，哦，在雨中的雨滴，多少渴望的亲身奇迹，我的心不会冷，只要天潇洒的可以，在雨中想起你，仿佛也哭打在我的怀里，你永远也不会问谁的真心，是谁最深爱你。 心里的动作，梁静茹 Let's Fall in Love， 吉他配女声，静谧如画的感觉，还是喜欢梁静茹以前的演唱会，更会让人共鸣。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无论时间多么的拥挤，我会等到那个能够和我一生一世的人共度一生。 想他的时候，风忽然就停了，好像老天上心里动作 Let us fall in love， 大海不下班，我每一分钟都等着他这样沉默。Let us fall in love， 在拥挤的寂寞中，从来没怀疑过这样一个选择。他一笑诉说，心中想些什么，我多么希望他能够记住地道。小道在他眼中的脸是多么的失落。 Let us fall in love， 在拥挤的寂寞中，那一天他会开口说 Let's fall in love。 这首歌是我并不是那么的坚强，是中国好声音的第二季的冠军李琦在2014年发布的个人专辑当中收录的10首歌之一。 继9月30号发布的第一首预热主打歌《风中少年》之后呢，在当年2014年的11月21号，我不是那么的坚强回归情歌路线的李琦呢，展现了声音独特之处，完美深情的演绎出来。 温热的眼泪抱住眼眶，我的心悬在发烫的胸膛，思念记不下，彻夜不停在嚷嚷，不管我飞向你去的地方，朋友都劝我将你遗忘，他们是不是从不曾彷徨，不能再承受这孤独的重量，离开的你我没有办法说放就放，原来我并不是那么坚强，原来我也像个孩子一样，有心有爱也乱了步伐，撞撞伤了忧伤，原来我并不是那么坚强，我是疯了才敢念念不忘，恨你在心里凉了又烫，爱你如影随形，我用什么抵抗， 你 说我太孩子气，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为爱狼吐在心里。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听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咪。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五，农历2月2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7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0度。廊坊小雨，7度到0度。首都北京小雨转阴，7度到0度。近邻天津小雨转阴，9度到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进入到大雪时节之后，天气寒冷，中老年人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比较高。发病的时候，如果家人因为缺乏基本的急救知识处理不当，很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发生意外，包括我们遇到其他突发事件也是同样如此。为了普及生活中的急救知识，三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120急救指挥中心在全市范围内采取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进农村、进家庭的方式开展急救知识培训，现场演示讲解心肺复苏、溺水、呼吸道异物等急救处理知识。遇到突发情况需要急救的我们，通常会拨打120。这个时候人们常犯的一个毛病是，由于情绪紧张，说话语无伦次，反而拖延了急救时间。120提醒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需要注意这样几个要素：首先表明有病人需要救护车，然后表述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地址等，还要说明患病或受伤的时间、发病表现、过去得过什么疾病。如果遇到较大的突发事件，简单描述一下可能涉及的伤亡人数。最后就是留下联系电话并保持畅通，约定好候车地点，便于及时接应。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已经改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都建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颐养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13715369956。3天2宿，往返双飞，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我们带您幸福出发。 1033

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在向往冬雨中已经没有用。这片缘分天空是你为我织的一个梦。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徐若瑄在15岁的时候被媒体封她为小男生杀手，20岁的时候呢又改口叫她男生杀手，现在30岁的时候又变成了男人杀手。她的脸蛋这么多年几乎都没有什么改变，可偏偏没有人来找她的麻烦。听到的歌《台北下的雪》。 我在 牛池 喝完第三杯。 位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女性，她是一个很鬼的女人，很鬼亮，也很有性格，鬼灵精怪，唱起歌来特别的不正经，但是却很吸引人。孟蔚长得并不算特别漂亮，但是有独立的一种做派，所以呢，女人会觉得她很现代，男人们会觉得她很性感。来听到爱自己。 悄悄看着这个像水晶球的鱼缸，花了三颗珠去想想今天的希望，在这个时候花一个随心所欲的妆，觉得最需要懂得欣赏自己的眼光。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下雨还是失恋，哎哎，都看自己一眼，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也要走那里一天。 Love yourself everywhere， 给自己多一点练习。 Love yourself everyday， 给自己多一份美丽。不要随便贪心 baby，是脆弱也要好好爱自己。慢慢坐在这张依然温暖的床上，喝一杯咖啡去研究昨天的创伤，在这个时候摸一整锅台湾独自香，觉得最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下雨还是失恋，嘿嘿，都看自己一眼，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一样灿烂的一天。 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五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

一线歌星几乎跌落为一个幕后的制作人，这样的落差很多艺人都尝试过，但是呢很少有人能够东山再起。改名之后呢，没有人知道周传雄是谁，他留起了胡子，改变了形象，走在街上没有人认识，他成为了一个普通人，成为了一个投稿经常被退回的创作者，后来又以歌手的身份走红。来听到爱的告别式。 天寒冷，夜有雨，爱哭笑了已经是夜半风，你在光着难听的音乐。天很黑，夜有醉，该死的狗慢慢飞，只剩下的鼻塞有一点发霉呀。天很黑，没有泪，闻到又落入气味，被你剃光胡子也不想喝水。天很黑，没有泪，已经失眠几个月，我躺在床的中央，没有了直觉。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埋葬所有他的美，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放了我吧，分手后伤心的人，请双手合十。想喝水呀，天很黑，没有泪，已经失眠几个夜，我躺在床的中央，没有了直觉。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埋葬所有他的美，爱的告别是放了我吧，放了我吧，走过伤心的人，请双手合十。

我的头顶老是有一点乌云，我的脚也常常踩不到底，我的时候是乱发脾气，我的牢骚连我妈妈都不想听，从来没有嫁入豪门的你，抱着幻想留在会中的两三亿，我背个 LV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死不承认自己只是个老百姓，我就是凡只为上班 NSA 偶尔也打打瞌睡，偶尔反只被我碰到两手夹击还会喊万岁，反反只被我就是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只被你也是反反只被我们一起来自快乐反反只被我的男人脸偶几乎是零，我的腿长也长不过林志玲，罩杯再怎么挤也不会有挤，我的青春永远不敌那 SH， 唱歌到底比不上原住民，没得到清楚还要说声恭喜你，主持功力绝对输给陶晶莹，身边还有几个棒棒糖徒弟，我就是范范只被可以的话，我想要唱歌唱到六十岁。反反只被你说我超级唱，其实我也无所谓。反反只被我就是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只被你也是反反只被做个快乐反反只被开始反不对。不身体有时候吃点小亏就是占占便宜，赚钱不需要靠内线交易，我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没说服力，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太公平，爸爸说白手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没有下螺丝钉哪来的大机器，更何况快乐其实不需要人力 小淘气嘟嘟嘟嘟嘟嘟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古巨基的《有心人》。 寂寞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动正是这样，曾忘掉这种遐想，这么超乎我想象，但愿我可以没成长，完全凭直觉觅对象，无地迷恋你一场，就当风雨下潮涨，如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都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是无力或有心障迷障气，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你手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 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又心暗来明往，谁说这算是情愫？ 张信哲他的歌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和悲悯，虽然没有狂热的煽情、激动的浪潮，但是那种婉约伤情的美却直射人心，让听者在一种心痛逼人的过程当中感受着情缘的失落，心意着爱情的圆满。所以当他华丽归来，当他的歌声响起的时候呢，歌迷情不自禁眼睛里一声含泪水。听到张信哲的自信。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受多伤，不管太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远乡，那亭亭的房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旗帜上登梯，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叮咚，我愿像红山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青青的房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旗帜上，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哦，美丽的玫瑰花，哦，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我美丽的玫瑰花，我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挡不住的太阳，这个是炎亚纶演唱的歌，也是电视剧就是要你爱上我的片尾曲，收录在了梦游斯台北当中，一起来听到炎亚纶挡不住的太阳。 封锁那些飘雪的回忆，未必是用来保护自己，当坚强变无情，再变距离，我的眼泪和微笑同时结冰，再也不行，甜美的爱情痛在诠释爱的宿命，你的浪漫热情烧到不行，感觉让我走上了奇妙旅行。挡不住的太阳，不管我抵抗，洒在我胸口最暗的地方，逼我把阴影都释放，让漫画心解冻之后变得滚烫。挡不住的太阳，温暖我眼光，学会温柔的理解和原谅，推倒我褪色的围墙，你的彩色让我晴朗，又能梦想。打开一个无解，想开一扇窗，让你看见我最本来的模样，表面刚强，心里迷惘，渴望谁懂我的冷酷的与害怕。太阳，不管我抵抗，洒在我胸口最暗的地方，逼我把阴影都释放，慢慢把心解冻之后变得滚 的太阳，温暖我的光，学会温柔的理解和原谅，推倒我灰色的围墙，你的彩色让我晴朗，都能梦想。 所有给我们带来的不是一份震撼，而是一份感动。其实爱情不需要有多么的甜言蜜语，而是要有一颗能够体会点点滴滴的真心就已经足够了。走过伤害，我回头看是永远都灿烂的爱。 How do I feel without you? I want to know. 在微笑中滑落，回忆的风吹着我走，我却情愿停留。 当一颗心的时间的尽头，呼吸也会痛，可是我记得你给我的梦，每一天在你的怀里等待， 我感觉你的存在，走过伤害， 我回头看 是永远都灿烂的爱。 这一次我决定勇敢去爱， 这一次我陪你看到未来。 So how do I leave? How do I leave? How do I leave? Without 世界都遗忘我的时候，你的一切对我来说，仅我才能拥有。 我明白一份真爱的背影，总别哭的有 心痛的时候，更深刻感受。 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生命的桃李，善良的激情，无论东西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你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流金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看看 IMAX 电影 Secretario de Devoción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惯心曲的征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以为年纪大了一点，脸皮就可以厚一些，遇到喜欢的你时想不到仍然靠得远远，你老想陪我笑了两次又偷偷看了我几眼，我还是只能像个又哭又傲的淑女假装没看见。你笑起来好可爱，发现也是我喜欢的样子，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再看我一次，我是白痴是呆子，是个智慧妖娆的胆小鬼，站在原地不敢前进也不舍得退。哦，你是太阳是王子，是我少从即时的恋爱的字，错过你会不会错过幸福的一辈子。 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有时候觉得梁博呢是特别真诚的一个孩子，不太爱说话，他是不一样的，特别沉得住气，在这个时代呢特别的不容易。梁博让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做音乐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梁博写的 Bruce Lee。 你还累不累，还是像个发动着的机器， 绝不后悔。是否还是那么倔强前进？你如果有机会，还会毅然决然的去旅行？你看得见未来的未来究竟有多远？谁让带着你的梦想前行？有没有人能像你那般惊奇？我想大喊一声那都曾经依然是你。 天使街是由李健作曲，卢庚戌填词，熊年华演唱，2002年发表于专辑青春正传当中。歌曲的曲调是淡淡的忧伤，却让人在忧郁和泪水当中体验着幸福。在天使街可以从歌词当中毫无芥蒂的欢笑出来，一起来听吧。 你问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哭泣，你说快去天使街，你就不会再有你。于是我来到天使街，星星睡在大街上，天使拿着彩色笔画着图画在墙上，图案和天使在歌唱，啦啦啦啦啦，月亮就在身旁，兔儿和天使在跳舞，啦啦啦啦啦，让夜晚都感到孤独。 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同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形容。反正想你就像黑咖啡那么浓，没有喝过的人不会懂。你问我爱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没有人能告诉你，只是答案够单纯。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给我的真。继续的问我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关于我的难过，像月亮一样沉默，谁什么都不说，总是用温柔看我。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代表我的心，有人能告诉你，这些答案都单纯。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月亮它可以替我作证。继续的问我放弃，不是一个吻能够说明。 声音里面都有着非常强的乐理的味道，能够侵入人的心灵。无论是翻唱别人的歌还是唱自己的歌，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将他的优势在每首歌里面展示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的一首特别经典的翻唱作品，我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